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青年相声演员周伟来自天津，他曾经就读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解放军艺术学院等，是军队文工团中的一位出色的青年相声演员。他的表演洒脱，说唱俱佳，很受观众的喜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周伟、范雷合说的相声《聊天》。周伟在相声方面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在2008年12月29号拜姜昆为师，成为姜昆的第26个弟子。他在第三届相声大赛专业组的比赛中得过最佳逗哏奖，很有潜力。好了，今儿咱们就来欣赏由周伟、范雷合说的相声《聊天》。 今天的观众太热情了啊！ 没错， 知道这掌声什么意思吗？ 当然知道了 啊！ 朋友们欢迎咱们两个呢。 啊，你看你误会了不是？其实观众朋友们这个掌声啊，主要是欢迎咱们俩其中的一个。 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个人的鼓励。 我说你倒一点都不客气啊， 您那儿也没谦虚啊。我告诉你，这个节目是咱俩合作给大家表演。 哎呀，同志们看一看，这不在一个档次，这怎么演呢？这 没关系 啊， 我这个人最善于帮助弱者。哎， 我跟你说，我要能演的你可演不了。 我还告诉你，只要是军事题材的角色还真没我演不了的。 军嫂你能演吗？ 性别不同还真没演过。 首先说你这个形象就不合格。 我形象怎么不合格？ 咱大伙儿看一看 啊， 你看你这形象 啊， 黑的吧唧，尖嘴猴腮儿，您说哪点像军嫂啊？ 啊， 整个一军犬，是吧？ 我冲你这态度，今天我还非演军嫂不可。 哎，不，听明白了吗？ 怎么没听明白？ 军嫂，这嫂子可是女的。 我知道，男的那叫姐夫。 真想演？ 你说演哪段吧？ 行，来这么一段啊。 嗯， 两个随军的军嫂在家准备做晚饭， 饭 一边聊天一边等丈夫回家，这行吗？ 一边聊天一边做饭，等丈夫回家。 哎， 就这段 啊， 现在开始。 那行。那朋友们您注意了啊， 怎么呢？ 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周伟了。 那你是？ 我就是那周嫂啊。 那从现在开始我也不是范雷了 啊， 我就是那范嫂。 哟，范嫂 呀，周嫂， 您看像军犬吗？这是 演不演？ 正式开始啊。 要演好好演， 带人物的啊， 来吧。 哎呦喂， 这不是范嫂吗？ 好，南方嫂子还挺温柔。 哎呀妈呀，这不是周嫂吗？ 哎呦，我说范嫂啊，真没想到啊，你讲话这个声音跟扔炸弹似的。 那算啥呀，我告诉你 啊，我老公吧是军事干部，那嗓门比我还大呢。 哟，对对对，人家老公是带兵的， 对， 当营长。哎， 那当然了。 好家伙，两口子在屋里说话，你听着就跟一个连粗糙似的。 对 啊， 他老公是工程师，是个蚊子。 哎，你老公是个苍蝇啊。 苍蝇干啥呀？ 什么呀，我老公是文职。 我知道你老公是文职。 哎， 我是说你老公说话那嗓音呐，跟蚊子似的。就那动静比军嫂还像军嫂呢。 讨厌，你是开玩笑。 哎呀，周嫂啊， 哎， 做啥好吃的呢？ 哎呦，今天不是周末吗？我给我老公啊搞一点小菜吃吃。 小菜？ 对。 啥小菜我看看呗。 喏， 哎呀，还小菜，这不大白菜吗？ 哎呦，白菜好啊，又养生又健康。再说了，我老公就爱吃我给他做的上汤白菜。 呀呀呀呀呀， 嗯， 这南方人真会整，还上汤白菜呢。倒过来念你就明白了，白菜汤上。 我看你做什么了？ 那请上眼。 这什么菜啊？ 这都不知道啊！ 啊， 学名乌龙入海，俗名泥鳅钻豆腐。 哎呦，说了半天就是个豆腐。 那当然了。 不是我讲你啊， 嗯， 在老家你就是开豆腐房的，还没吃够啊？ 你知道啥呀？吃豆腐吧，美容。 真的？ 那当然。 哎呦，怪不得人家这个皮肤保养的老好哎。 嗯， 你看看这个颜色。跟臭豆腐干似的。 你让大家伙说说，有军嫂这么聊天的？ 废话，你这白菜汤怎么回事？ 要演咱可好好演。 来呀、啊、 来吧。 我跟你讲范嫂、啊、 你说 其实我这个菜啊最适合咱们导弹部队这个技术干部了。 为啥呀？ 他们每天是搞设计算数据、 嗯、 一点不能有麻痹。 嗯， 我这个菜是汤要清菜要绿，清清楚楚又解腻哦。 哎呀，你挺会说呀、 嗯、 那照你这么说，我这个菜更有咱们发射部队的特点。 怎么呢？ 你看啊，一块豆腐四方方，泥鳅里边贴满枪。 嗯， 咱导弹部队啥特点呢？光秃秃大山式伪装，里面才是刀和枪，那指不定啥时候就钻出来了。 说了半天你怎么还不做啊？ 那说了半天你那白菜也没下呀。 哎呦，最近咱们部队不是搞演习吗？ 嗯， 我老公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对， 这不刚才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吃饭，你猜他怎么讲？ 他说啥？ 哎呀，时间太紧，任务太重，啥时回来原地待命。 哎呀，那你老公也太不会说话了。 可不是嘛。 那我老公在电话里说的就不一样。 嗯， 嘎不脆。 他怎么说？ 吃与不吃，临时通知。 你说啊，这两口子见面还得先预约，都赶上那个署长接见了。 可不是，杨利伟太空游一天也就回地球。 嗯， 咱这住着前后楼，到现在他不露头。 其实我跟你讲， 嗯， 等老公回来有个小窍门。 啥窍门啊？ 来来来，你看， 你说 那个就是我老公办公室的窗户 啊，就那个， 只要天黑灯不亮、 啊、 今天回家就有望。 啥窍门啊？我知道、 啊、 没看每天晚上做饭我也冲着那后窗户吗？ 哦，你也晓得。 我都知道。哎呀，周嫂 啊， 你说他这窗户啥时候亮啊？ 那我哪知道啊、 嗯、 我跟你说啊、 嗯、 二炮军嫂的特点，只能等不能问，不能打听，只能待命。 对，他们什么也不说，咱们啥也不知道。 哎，一提起这个我就有气啊。 嗯， 你说结婚这么多年了，我爸就知道女婿当兵在二炮， 具体干啥都不知道。嗯，这不今年过春节吗？非让我烧点炮竹回去。 这啥意思？ 以为他是做二踢脚的呢。 哎，这哪跟哪？你要这么说，我想起来了 啊。 你说我儿子吧，光知道他爸是搞导弹的。 嗯， 导弹是啥都不知道。 嗯， 上回有人就问他了，说孩子，这导弹啥意思？你知道吗？ 嗯， 你猜我儿子咋说的？ 嗯， 叔叔叔叔，导弹导弹，这是打卖鸡蛋的。 咱这老公好哎，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 中间还不传咱妻子呢。 对对对，哎呦喂，坏了，我老公办公室那个窗户怎么亮了？ 哎呀， 哎呦， 看来你老公今天又要加班啊。 可不是嘛， 那你这白菜不是要泡汤吗？ 哎呦， 别着急， 嗯， 向我学。 嗯， 你看我现在就比较冷静。哎呀妈呀，哎呀 啊， 我老公那灯也亮了。 看来你这个泥鳅也要崴泥啊。 可不是咋的。 来来来，别紧张别紧张啊。 紧张啥呀，别看现在灯亮了，你得看谁老公的灯先灭。 嗯， 谁老公的灯先灭，谁老公就先回来吃饭。 对，他那灯一灭，我这就点火，时刻掌握信息，这就叫信息化管理哦。 他那灯一关，我这就开锅，人到饭也熟，要的就是快速反应能力。 一说起灯我想起来了、 啊、 听说你老公每天家里都进修啊。 不修不行、 啊、 现在部队吧都是新装备、 嗯、 讲究吧是学习型军营、 嗯、 学习型军人、 嗯、 他要不学那战士咋学呀？ 都一样、 啊、 现在地方入伍的大学生啊，一个比一个学历高。 对， 别看我老公是工程师、 嗯、 每天回家也充电。 我告诉你 啊我老公学呀、 啊、 一学就是好几天。 哎呦，我老公学一学就是好几宿。 我老公都学成博士了。 我老公都学成博士后了。 啥玩意？ 博士后？ 哎，挺大一工程师咋才是一博士后呢？ 啊， 没关系，好好努力，咱也整到博士前。乐啥努力、 哦、对对对，都努力都努力 都得努力。 我老公回来经常讲嘛， 嗯， 现在部队要迎接新军事变革。 我老公也常说现在部队要跨栏式发展、嗯、 你没练狗刨是啊？你啊， 我练狗刨干啥？ 人叫跨越式发展。 跨钥匙啊？ 哎， 别搞错了、 嗯、 我说呢，那跨栏是人刘翔的专项、 嗯、 再说了，那北京奥运跟咱导弹也没关系。 哎，谁讲没有关系啊、 嗯、 这个时候谁敢跟咱导弹，咱马上给他一导弹，你信不信？ 对， 嗯， 谁嘚瑟削谁。 哎呀， 周嫂啊， 啊， 你说他们那个灯不见灭咋还越来越亮呢？ 啊，这就叫回光返照，越亮说明就快回来了。 真的， 抓紧时间做饭吧。 那赶紧收拾吧。 其实我跟你讲啊、 嗯、 咱们当军嫂还是蛮好的啊。 那当然了， 人家各个方面对咱都挺照顾的。 我跟你说啊， 啊， 你部队让咱随军， 嗯， 地方还给咱安置工作， 人家给咱还编成歌了。 还有歌？ 怎么唱来着？ 啊你唱唱。 多少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你？我就不爱听这首歌。 为啥呀？ 哦，就咱军嫂容易啊。 啊， 人家当警察的嫂子容易吗？ 对。 当矿工的嫂子容易吗？ 不容易。 这个女人都不容易吗？ 都不容易。 嗯， 你要这么说我也想起一首歌来。 什么歌？ 就那首啊。 嗯嗯， 说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嗯、也有我的一。不，你说说这帮大老爷们儿、 嗯、 咋这么抠门呢？ 嗯， 给还不给全了，就给一半儿。人家地方歌唱多好啊。 嗯嗯， 就那个啊、 嗯、 说你是我的心， 嗯， 我是你的肝， 嗯， 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人家给一大半儿呢。是不是啊？ 哎呀，回家回家、 啊、 哎，你说咱们老公常年在外边想不想咱们呢？ 一看你说啥呢、 啊、 能不想吗？ 嗯、 啊、就你我老公啊， 嗯， 每次一想演习回来之后啊、嗯、那看着我就那眼神儿、 嗯、 就跟狼见着肉似的。 都一样都一样、 啊、 我老公一进门啊也是猪八戒吃西瓜猛啃哦。 你呀，你看你说啥呢你。 啊， 狼送上了。 谁说嫁给军人只有孤独和寂寞 啊，小别胜新婚，那赶脚贼拉不错 啊。 谁说嫁给金人没有浪漫 啊？我们的浪漫你们没看见， 我们的浪漫是思念， 我们的浪漫是等待， 我们的浪漫就一个字，爱。 周嫂啊，周嫂变美了，出事儿了。 怎么了？ 你说咱们老公那灯没灭，楼上的灯咋亮了呢？ 楼上的 啊， 那都是上级。 哎呀，楼下的灯也亮了， 那就是下级呗。 那旁边的灯呢？ 那就是副职。 全楼的灯全亮了， 看来今天是全旅大加班呐、啊。 看来又是压缩饼干外加方便面了。 哎，范嫂，叹什么气嘛？咱老公不回来好啊！ 啊， 现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科技强军正在关键，他不在一线，谁在一线呢？ 对 啊， 养兵千日，千日练。 嗯， 他不干，谁干？ 咱老公不回家，干的都是正经事。 那当然了， 不像那外边有的男人， 嗯， 那是家里红旗不倒，外边彩旗一片。 咱老公心里面就一杆旗， 对，军旗一面。看来今天我这个上汤白菜是做不成了， 我这泥鳅钻豆腐也钻不进去了。 他俩不回来啊，咱俩吃。 对，俩桌并一块，咱俩走。 你呀省着你的泥鳅， 你呀省着你的上汤， 咱俩合二为一，白菜炖豆腐。来， 等会儿 啊， 二胖子家属做饭要有特点， 嗯， 各号手就位， 四 六 五四三两幺，点火。我们代表全体指战员向我们可爱的军嫂敬礼。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著名相声演员施圣杰长期以来始终坚守相声阵地，不当司仪，不演小品，也不拍影视剧，不做广告，他一心扑在相声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小段《教子有方》。 我们的青少年呢， 啊， 都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 对，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哎， 尤其是拾金不昧， 对， 是我们每个青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美德， 就是嘛。 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 哎，现在配合得很好。 我们单位有一个王大姐， 啊， 王大姐教育孩子很有方法， 是啊。 他有个小孩叫小明明， 小明明 八岁了。 哦， 有一天小明明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 嗯， 妈， 嗯， 妈，我放学了。 哦， 妈，你看我捡了一毛钱。 哦，捡一毛钱， 在哪儿捡的？ 嗯， 我在那个剧场门口捡的。 哦， 那这一毛钱你想怎么办呢？ 怎么办？ 妈，我想我拿这一毛钱吧， 嗯， 买雪糕。 到底是小孩 没出息。 嗯。 八岁了还这么馋。 嗯， 你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吗？ 嗯， 知道啊，学校经常讲。 对， 你知道雷锋叔叔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什么呀？ 他把自己存的200块钱， 嗯， 交给了人民公社支援了灾区。 对， 你说雷锋叔叔这种精神你应不应该学习？ 嗯， 我应该学习啊。 哎， 那你捡这一毛钱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 妈，你别说，我明白了。 嗯， 那什么，这一毛钱我不买雪糕了。 干嘛？ 我把它交给老师。 嘿， 说完了，小明明高高兴兴把这一毛钱给老师送去了。 启发的好， 多好。你就说王大姐这样家长多好。 现在每个家长都这样 啊， 每个家长都这样。 你别站在这儿说这大话。 怎么了？ 每个家长都这样，你媳妇就不这样。 真的，你媳妇教育孩子跟王大姐完全不一样。 是吗？ 你就说你媳妇给你那儿子起那名字，小狗子， 那不好养活吗？ 好养活，也八岁了。那天他们那小狗子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妈，妈你出来， 怎么着？干嘛呢这？ 你麻溜的，你不够意思，你 好，什么词儿啊？ 我告诉你个事儿， 怎么了？ 我捡了个撸钩子。 哦，捡了东西了。 啊，你看我这个撸钩子，多好这！你再看他那爱人， 怎么样？ 好孩子， 嗯， 好孩子， 不错吗？ 哪儿捡的？ 嗯， 门口捡的。 嗯， 谁没看见是吧？ 嗯， 那什么你，搁床底下， 搁床底下了。 你搁这买这么一好几毛钱呢？你、 哦、 你当怎么着？得得狗，妈给五分钱， 嗯，还有奖励， 买根冰棍吃去。 你看看， 小狗子拿这五分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 啊， 我又捡了个小煤铲儿， 真能捡、啊。 这小煤铲儿，新的、小煤铲儿，好孩子， 嗯， 好什么什么，搁床底下， 也搁床底下。 那买这煤铲儿一块来钱呢， 嗯， 妈再给点 啊， 一毛 加一倍， 一毛出去眼睛亲学么点啊， 嗯。 小狗子拿着一毛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怎么样？ 喂，我捡煤撮子了。 哇， 啊，你看还有煤球办的这么多呢。 嗯， 好孩子 啊， 你瞧瞧你们大伙儿，瞧瞧我们这小狗子 哟， 几岁？才八岁就知道过日子， 嗯， 知道往家拿东西，这叫顾家呀。 哟， 你比你爸爸强多了，你爸爸八岁那年还尿炕呢。 你吵谁这个？ 你搁床底下，搁床底下，妈再给俩钱。 又给钱？ 一毛五， 一毛五了， 那可不，这回捡的比上回多。 嗯， 一毛五，好孩子，拿去。小狗子拿着一毛五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嗯， 妈，我还是快出来去。 怎么着？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 拿不动。 说我捡个煤球炉子。 哟、哎， 我这个炉子。 嗯， 好孩子， 嗯， 好孩子，这眼看天暖和了，这土暖气那灰也大，那玩意儿屋里待不了人，就得烧煤球炉子。孩子，搁后头。妈多给俩钱 吗？哪儿？ 两毛八。 怎么给两毛八呀？ 买杯啤酒喝。 教孩子喝啤酒。 喝点有什么晕的乎的都往家捡，好孩子。 好嘛。 小狗子拿着两毛八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干嘛？ 喂，怎么意思？ 嗯， 怎么意思？ 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玉婶，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怎么着？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嗯，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教子有方》。这个段子说明了教育子女的问题，尤其是对子女不能溺爱放纵，演播后有一定的影响。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雷，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范逸臣的《说不出的温柔》。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否忘记了那时候的笑容，如果我已不在你心中，舍不得，为什么你说过的以后留下我，能不能圆梦？那天空云很多，看不见你的轮廓，剩下太多来不及说。 是我，你好吗？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